咁佢哋就會自自然然咁樣離開啦。咁、嗯、房價自動就可以咧起到交通疏導嘅作用啦。 嗯，所以 呢、個絕對係一個比黃仁達更加本土嘅、 更厲害， 絕對對北京係有承擔嘅，即係我覺得佢。咁、啊，佢更加再補充啦，佢就話佢話咧，房地產咧就係支柱嘅產業嚟嘅，不但係支柱產業。仲有一種先導嘅產業，咁佢舉幾個例啦，佢就話除咗你喺街上面啊擦鞋啊賣生果啊啊整下單車啊掃下街啊嗰啲人冇啊係冇機會即係冇能力買樓冇資格買樓之外，你有乜嘢產業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咁低微嘅產業之外，有乜嘢產業是唔依靠住房地產嘅呢？佢話我哋而家今日開會喺呢間七星級大酒店，冇房地產，邊有酒店？邊有酒店起啊？係咪先？佢話金融中心嚇、啊，或者係啲銀行。佢話如果冇咗房地產，咁啊邊度會起到間銀行啊？咁樣咁，所以佢話房地產咧就係、其他行業嘅母親嚟嘅。咁啊，佢生產出呢個房子啦，即係生產到啲屋出嚟啦，咁形成咗其他行業嘅一個投入品啦。咁所以咧，所有試圖將房地產打落去嘅嗰啲人咧，嚇、都係即係一種破壞性非常強嘅一種即係行為嚟嘅、 嗯。 基本上呢種即係行為咧，係反人類嘅一種行為嚟啊！嗱，呢位教授係咪好撚犀利咧？ 犀利， 係啊！即係我想話俾佢聽嘅就係 揸咗好多貨， 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你諗下城市入邊，即係中國城市入邊可以有一啲咁嘅人咁冷漠 ，OK？ 佢仲係有頭有面嘅，咁你就睇到即係。佢冇諗清楚一樣嘢，就係、其實冇好多城市唔係淨係中國嘅城市嘅，其實中東有好多都係嘅。譬如話中東，你譬如杜拜嗰啲咁樣咧，大佬嗰啲 infrastructure 嘅嘢你係冇人做噶嘛。咁你嗰啲 infrastructure， 喂大佬，譬如話你將北京建設到今時今日咁宏偉，咁多高樓大廈，係咪先？邊個幫你拆屋嘅先？邊個幫你修橋補路起樓嘅先？喂，嗰啲係外省人啊，大哥。喺中東都係㗎，好多嗰啲巴基斯坦啊，或者嗰啲係咯，即係好撚窮嘅國家啊，咩也門啊、孟加拉啊嗰啲，咪走撚曬去杜拜，咪幫你起樓咯，幫你咩？咁但係你照顧翻人哋個基本需要，都應該唔係好乸過啊。咁、你喺北京我都話啦，喂大佬，做基層嘅，佢嗰3000蚊除咗可以即係佢仲要養頭家，跟住緊夠佢糊口之後，喂大佬佢就要住個井噶咯，佢住個井佢都冇怨你，你唔發覺佢好偉大嘅咩？你有冇覺得對佢唔住咧，大佬？跟住然之後又報道咗出嚟，你仲要封撚埋你個井，係咪先？咁你個城市，你就是如果你因為你個城市發展得咁好而自豪嘅話，你有冇諗下呢班人即係？嘅為你個城市而作出嘅貢獻咧，咁所以即係我都係嗰句，大家諗下咯。如果咁樣有咁嘅思維，你就稱呼佢係左交嘅話咧，咁即係算吧啦。即係香港搞嚟做乜撚嘢啊？咁你咪大家咪本土大撚曬咯。即係大佬，你而家直情係喂本土，我都係本土啊，但係我唔係你嗰隻本土咯。即係唔好將啲概念搞到亂曬龍咯。係啊， 冇辦法， 係 冇辦法嘅。即係我同你都知冇辦法嘅，唔再講呢個 point。 唔講啦，轉下話題啦。咁今日坐咗喺度好耐嘅烏沙王子啦，我哋講翻咁啊，捉佢上嚟就唔係講呢啲咁嘅嘢嘅，咁啊都係講下即係啲內地嘅廠嘅嘢啦。其實你都係差唔多讀完書又係差唔多都係做廠嘅咯喎。 都唔係，其實我做廠應該係2008年開始做， 係 2008年正式開始做廠， 係。2008年，咦，咁啊唔係好耐嘅啫， 唔係好耐，做廠唔係好耐， 都4-5年嘅喎， 嚇， 都4-5年， 四五年啦，嚇，你係做塑料噶嘛？ 住塑咯， 住塑啦，係啊，做住塑廠啦。 住塑係咩嚟㗎？其實， 嗱，去解釋下。 住塑係咩？你眼前嘅見到 好多嘢都係住塑， 好多都係住塑。你部電腦啦， 係啊， 你個電視啦，你嘅遊戲機啦， 哦，即係。 啲色啊，係咪啊？ 唔係啊， 塑膠 啤出嚟㗎嘛，啤嘢咯，即係啤嘢咯嚇。咁如果你去到啊烏沙王子間廠咧，就會見到好多機器嘅。啲機器咧就長立方體嚟㗎嘛，應該 長方體， 長方體啦。咁 啊 見到就係一部機器，通常就有條女，多數係女嚟㗎。咁 啊，居其九係女啊， 坐條女一條女起，一條女起就兩條女子啦，一條女咧就掹嚿嘢出嚟啦。 而家都好少用揾女掹嘢㗎啦， 係咪？揾你都要攞佢出嚟㗎嘛。 機械手咧而家， 係啊，機械手 人工貴啊嘛， 係人工貴啊，而家即係下都要諗即係用機器代替啦。咁啊，另外就仲有一条女，仲有一条女就都一定要噶啦， 一定条女就譬如话喺度批下嘢咯， 系啊，即系其实就好似呢啲其实好简单嘅啫。细个你大男仔先知嘅，你玩下模型噶嘛 ，OK， 双星模型嘅你玩过啦，咁你打开个盒， 你要 你打开盒系咩啊？即系 系啦， 一块嘢， 好多 有多部件噶啦 ，OK 吓噶，嗰啲咪就系住所咯， 嗰啲就 系 住所 咧，就系住所咯。咁你然之后就你翻到去咪逐嚿掹出嚟啦，睇住说明书咁啊砌啊咁啊咁就咁啊喺住所工厂有啲唔同嘅，住所工厂就系咧，你即系通常都系同一件嘢一出就。四啊八啊，十二啊咁样噶， 可以好 长嘅。咁啊，然之后条女咧就会将嗰嚿嘢，即系机械手攞出嚟之后，咁佢就咪要掹要拆噶嘛。 拆 咪摆落个箩度咁样。 哦，头先撇除咗斩开，就系讲喺个住所有条女掹出嚟，同有另外一条女以为做紧战男咯。 好少男仔会做嗰个 pose， 嗰个 pose 比较少嘅。 而家都。会有好多男仔，因为其实广东省请人比较困难， 系嘛 吓，会好困难而家。 但其实我唔知点解啦，唔系男仔女仔都好啦，但系嗰个岗位其实又一个好攞命岗位，因为其实几伤身嘅，因为入边嘅空气 都可以接受嘅，其实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嘅。某種塑膠可能嘅味就會比較重啲啦，有某啲 重有少少有毒㗎。 而家有少少啦，不過都唔會好犀利嘅，未唔會。 哦，咁啊嚇，即係如果你相對其他就會，譬如話做 基本上唔會令到你有 磨啊， 唔會令到你有工業病先咯。 係嚇，咁就係啦，一間咁嘅廠啦，咁啊烏沙就做咗幾年啦，咁其實應該又係好多即係苦與樂可以大家即係分享下嘅。咁你而家其實間廠就去咗，聽講你去咗深圳嗰邊。 深圳嗰邊 咧，其實第一個問題想問你就係深圳同長安，即係東莞長安，其實廠有咩大分別咧？咪點解要搬過去？其實 點解搬過去？ 係啊。 喺你講係深圳， 即係當時，譬如你應該都搬咗過去一兩年係咪？好似 都唔止咯， 兩三年 到啦。係 啦， 其實最主要就係喺長安嗰陣時就，因為其實我哋拍住間電子廠去做啦。咁電子廠執笠。 哦，又係咁樣。 我就要搬曬我所有嘅設備走咯，要。 哦 ，OK。 搬翻去龍馬嗰間廠嗰邊。 OK。咁而家就喺深圳。 喺深圳龍馬嗰邊。 兩邊嘅環境有咩大？有冇大分別啊？ 長安嗰邊會細啲， 係 深圳嗰邊大啲， 係 間廠大啲， 係嚇。但譬如工人咧，請工人啊，所有呢啲嘢咧，即係容唔容易咧？ 反而我覺得係長安請工人會易啲咯， 係 深圳嗰邊反而係難。 嗯，點解咧？ 唔知點解，尤其是近呢幾年係比較困難。 嗯， 我請嘅工人已經去到40歲， 係 都照請嚟嘅，已經係 嚇。你講緊嘅係即係冇乜技術嘅工人， 普工啦，我哋叫普工啦，普工啦， 40歲嘅普工， 40歲我都照請啦。 O K， 嚇嚇嚇， 唔知咩問題咯，係。 但係個工資就差唔多，兩邊水平差唔多。 其實係深圳高過東莞嗰邊嘅。 係啊。 劳动法都有分别啦， 系啦，个最低工资都有分别。 差，我冇记错，好似差200蚊咯，好似 系。系啊，差唔多。 基本工资好似差200蚊咯， 差唔多。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嗰边其实系成本就应该所有嘢都贵咗。 尤其是呢几年成本系会贵咗咯。 即系如果有选择，你都系可能会翻去。即系如果选择，你就会拣翻喺东莞啦。 而家都可能唔会系东莞噶啦，可能再北啲噶啦，而家可能再会北啲噶啦。如果真系要再搬嘅话， 系 因为你配套唔到，基本上你人手，你 人手工業嚟啊嘛，其實呢啲係你冇咁嘅人手，你做唔到咁嘅嘢。 嗯嗯，你間廠係做咩？家品嗰啲多咯，如果塑膠 好雜， 好雜咩？ 好雜 玩具啊都有， 玩具有冇啦？玩具有冇？玩具價錢太過行啦，叫做嚇。工具啊、醫療產品啊、餐具啊都有。连牙刷我都有做。 哦 ，OK，OK， 牙刷都做埋。 牙刷都有做 ，OK。咁啊，即係兩個地方，就深圳嗰個成本可能會高啲， 會高啲，係啊。同埋你深圳，其實而家啲工人係勞動法係識多過你同我咯，係。 嗯。 佢哋好小事都會揸本勞動法出嚟同你講。 係， 幾多日有薪假期啊？ 不過我即係早嗰排經歷過嘅經歷就係、是、即係。間廠倒閉咧，你又發覺所有勞動法係冇用嘅，係啊，都係揸住支槍嚟同你講嘅啫。咁但係如果你間即係嗱一路 run 咧，個勞動法係好擾， 好 騷擾到啊，即係 令到你好煩厭咯。你覺得係 好煩厭， 好煩厭咯。啲工人而家係有啲乜嘢就走去勞動站嗰度投訴啊，跟住。劳动站嗰边又过嚟同你倾偈啊，照下肺咁样咯，比较烦厌咯呢样嘢。 咁同埋就又差唔多到年尾啦。其实今年，譬如我啊，最近喺长安就发觉有好多厂都系啦，就系、是、今年啲工人又系哇做得好紧要，即系而家讲紧系圣诞节都未到，就已经好多人走噶咯。你嗰边深圳嗰边系咪咧？ 我哋間廠就仲慶幸，仲有好多單都做緊喺度而家做。咁但係好多行家都已經有啲係收咗工啊，放緊假啊，或者唔夠單， 或者唔夠單啊，所以就亦都即係早啲俾啲人走啦。 基本上每個農曆新年之前嘅一兩個月都開始已經好多人走㗎啦，其實 係。啊、你又同我私底下講就好奇怪，譬如你即係你話你今年都好多單做嘛，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睇翻 個大市啦， 大市啊真係今年係 比較靜咯，係即係比較 好多廠都係個業績係比舊年係差成20%+都有嘅，即係 有啲唔止添， 係啊， 有啲唔止 跌得好犀利， 唔知咩原因， 嗯。 但係好多有啲 原因都係來來去嗰幾個啦， 美國佬 即係歐美嘅 市場 問題啦，嚇咁同埋個人民幣指數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嘅原材料上升係好犀利嘅。 反而原材料塑膠就唔係升得好犀利咯，五金我就真係唔清楚啦。 紙都好犀利， 紙都好犀利， 紙都 你熟啲可能嘅你會嚇， 紙都好犀利， 紙價係貴咗好多， 係啊， 呢個係事實。反而你話五金嘅話，其實踏入到六月開始咯，其實調翻轉嗰啲五金嘅，其實個價格係調翻轉向下走嘅。 嗯， 係啊，但係我諗可以講一講嘅就係你哋話啲單啊，即係特別今年少嘅原因咧，最重要係都係關乎於其實唔關歐美個市場事，其實係個紙需嘅問題啊，因為有啲嘢已經係。掉翻轉係過咗去越南嗰邊去做啦，而家開始。 紙水係其中一個原因，歐洲其實都仍然係差，今年都咁嘅預期啊。我諗嚟緊一年會即係會好翻啲啦。即係同埋你係咪去咗越南咧？就又係睇下咩行業咯。 因為係咯， 同埋就我就嚟緊一年，我就可能會。嘗試去北韓嘅， 哇， 係啊，咁就 好開心，我覺得 就會諗北韓嗰幾個特區經濟特區嘅，睇下有冇得諗咯。咁但係因為呢個 你 個零禮拜就發生咗啊，即係 皮仔金， 係皮仔金，睇個皮仔金原來疏地咧，就其實呢個係幾值得大家幾密切去留意嘅，因為咧睇到嘅就係、是。你 short 还 short 啊，即系譬如话你杀咗个阿叔嘅系乜鬼啊？ 阿叔 啊，嗰、那个 唔系高长 啊，嗰个唔太关人事啊，但系反而即系如果我哋有谂去北韩投资咧，就会谂一谂佢同中国嗰个关系啦。 嗯， 因为最近其实佢做好多小动作系即系都有。即係你見到佢係好不尋常咁搞出嚟，譬如話佢姑丈嘅其中一宗罪就係因為將啲 地 壓曬俾中國啦。 咁其實仲有一個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嘅咧，就是、最近佢就話捉咗好多北韓嘅女人啦，嗰啲女人咧就係長期咧就係賣淫嘅，咁服務嘅對象咧就係中國啲官員啦。咁我真係好唔明咧呢條友仔喺度搞乜嘅，因為譬如話你首先就係北韓嗰幾個經濟特區咧，其實我諗主要嘅投資 都係中國人， 都係中國㗎啦。咁你究竟想搞乜嘢咧？咁呢個係幾暫時係一個觀望嘅態度。 我諗 係。如果即係我哋其實一路都有諗住，即係會睇下去北韓，因為大家有個有個同景嘅，即 係我諗咁樣 睇翻北韓而家嗰個係幾似翻我哋八十年代嗰個深圳啊。咁所以當然啦，即係你好多嘢要諗啊。我明啊，烏沙會concern嘅乜嘢 路線啦、 啊，出口啦，嗱出口一個問題嚟嘅， 好大問題嚟。 O K， 係啦，即 係你按喺度嚟，Made in 北韓咁樣 ，Made in Korea 呢樣嘢究竟即係搞唔搞得掂嘅咧？呢個要 sort out 啦。O K， 咁仲有咗啲咩？ 條 routes 啦， 配套係問題， 其他配套好大問題。 係啦，即係對工，即係佢嘅工業上嘅配種種嘅配套， 你都係火車運翻過去噶嘛？ 唔係淨係運啊，大佬。 喂，你把口螺丝你要行两个钟头嘅， 嗰度有冇厂做卡通箱嘅咧，大佬？即系呢啲 好多嘢，好多嘢要 拉钩，所以你要考察要睇啦。咁、但系首先第一样嘢要吸引嘅就系话 个 人工 工人嘅工资， 成个 cost 平好多。 同埋就系即系我有啲啊内地嘅朋友同我哋分享过，即系有啲都已经入咗去做嘅，咁佢就即系都入咗去噶，咁就有讲咧，即系。起碼就係咩工人嘅質素呢，捱苦度啊，或者嗰個質素呢，係同呢個中國內地嘅工人呢 高 相近嘅、 啊、相近、啊、 即係你唔係好似越南柬埔寨嗰啲啊，喐下就燒你間廠㗎嘛，大佬 踢都唔喐啊，嗰啲可能 係嗰啲踢都唔喐啦，學嘢好慢啦、啊，所有呢啲咁嘢。但係北韓就有翻少少近似中國工人嗰 嗱，我答你一樣嘢啊，即係你話阿肥仔欣個問題啊，我覺得簡單啲去睇啊，明明條油即係個油水位喺個菇腸度嘅，好簡單，我問唔到咯，菇腸攞錢啊，咁梗係劏撚咗佢啦。劏撚咗佢之後，條油水位咪我自己代曬咯。我覺得殺完之後，所有嘢照舊嘅，擺出嚟個局就梗係亂七八糟。 唔係咁希望，但係你解釋唔到點解仲要屈，即係唔係屈啦？嚇、啊，當然，但我相信大陸嘅官員一定有去 辦法， 有去搞北韓啲女仔，呢個事實嚟嘅。咁但係你冇理由爆出嚟啊嘛，咁你呢個令到大家雙方係 好難 落台啊，尷尬噶嘛，做咩搞啲咁嘅嘢咧？呢個係解釋唔到噶嘛，即係你搞你姑丈，大家理解嘅，但係你冇理由搞個米飯班主，嗰個但仲係嗰個你仲係你大佬啊！嗱呢單嘢你真係令到中國政府係非常之不高興噶，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大佬擺翻上台，我一定要撐你嘅。喂，我唔撐你，我啊要企我喺美國嗰邊，仲講唔通啊，大佬係咪先？即係講喺美國，你知唔知啱啱最新咧就即係呢個查開少少講啦。講喺美國咧就係、是、最新就奧巴馬就委派咗個新嘅駐北京嗰個咩大使啊，即係大使館嗰個啦，嗰個咩 pose 嘅啫，即係頂替洛家輝嗰、那個啊，嗰條友即係有幾有個笑話幾得意嘅喎，就係首先就係嗰條友有幾樣嘢值得講嘅，第一樣嘢就係嗰條友咧個名咧英文名啊嗱，即係中國官方嗰個譯名我就唔知啊，咁咧就佢個英文名叫 Max Baucus，OK、okay?。72岁人，72岁，咁啊奥巴马咧啊，即系吹水王嚟噶嘛，奥巴马就嗱呢、這个点啊，呢、這个中国通嚟嘅，佢啊系佢系即系一生人里边去过好多次中国噶啦、，OK， 咁佢你知唔知佢所谓第一样嘅笑话就系点样所谓嘅好多次中国系去咗几多次啊？ 三次。 八次，OK， 即系我两个礼拜可以完成佢嘅任务，我可以做北 美国驻北京嘅领事官 嘅代表啊，但系我绝对可以做嘅。咁啊，呢个第一个笑话啦。第二个笑话咧就系北京人同佢改嘅，因为佢名叫 Max Baucus，OK， 佢姓个名叫 B A 唔知咩 C U S 咁样嘅 ，C U S 咁样啦 ，Baucus。咁北京咧已经官方名我就冇，民间咧就已经即刻同佢改嘅名叫。Baucus 咩叫 Baucus 咧？佢话北京而家啲雾霾咁紧咁犀利 包你嚟到咳死，包咳死啊！因为就咁，所以好易好易记嘅呢条友就吓咁啊诶呢个查一查啦。 我好想知识唔识揸筷子， 中国通啊大佬系咁啊，或者会识嘅吓。 咁但系问我想问翻乌沙嘅系，即系点解当时系会拣落去深圳而唔喺其他？ 其实深圳系比長安近內嗰間廠係， 哦、oh, ，OK， 因為其實係長安嗰邊其實係分廠嚟嘅啫，其實係，總廠不嬲都喺深圳嗰邊。 Oh. 香港人好多廠咧，就其實好多時唔係好多香港人，如果做十幾年廠嗰啲咧，大部分第一間廠都係喺深圳 二線咯， 就係 最早期 喺龍崗啦、龍華啦，包括而家有高爾夫球場喺邊度？ 观澜， 观澜啦，观澜系啊，观澜、啊、高尔夫球场嗰度好多厂噶，其实咁，但系就因为都系慢慢咧，其实就系因为嗰个成本越嚟越高啦，咁、咧所以就会有考虑 政府有好多政策要令到你不宜， 系啦、啊，同埋根本唔想你喺深圳啊，咁、然之后就 move 咗去，所以就慢慢就。个过程就係会去东莞啦。 但点解唔会发、啊、即係当时嚟讲呢，点解唔上长三角嗰边嘅呢？ 上长三角喔，咁、哦、 你 叫我解释 你知唔知 係 即係最早开厂，即係十几二十年前开厂啊，你上去深圳嘅二线係需要几多时间？ 唔知，真係唔知。 超过三个钟头。 是啊，好乸远噶，你如果去龙岗嗰啲真系远啦。你冇成为深圳就香港人嗰啲概念就系深圳就罗湖嚟噶嘛。 而家你需要半个坐地铁系可能系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嘅车程。你以前系坐嗰啲系咪叫中巴？我冇记错，应该叫中巴。 喺罗湖度咪有坐咯。 即系东莞嗰头坐嗰啲中巴出去。 系咯系咯系咯。 嗰啲中巴你系可能需要坐两个小时先至去到咯。 嗯， 系啊。 嗯哦， 喂，但你冇答到佢问题，点解唔去长三角？ 长三角 吓， 呢样嘢要问翻我老豆先得。 我答你先啦。长三角系因为系比较迟开发噶嘛，即系其实长三其实最早嘅时候一定喺珠三角，因为 系啊， 因为 香港人 港资系其中一个主要啦。咁、仲有咧就台资其实都系好早期去。东莞啦、 啊，广东省、啊， 即系广东省。长安以前就是一个小台湾嚟噶嘛，长安系有第一间嘅台，嗱你又谂衰嘢啦，正经嘢，有第一间小学台系俾台湾人读书嘅，咁同埋台湾人去做厂咧，同香港人又有唔同噶，台湾人系去到好尽噶。台灣人係中意成家大細搬曬過去㗎，好多都係正好似移民咁撚樣嘅，因為係啊，真係嘅，尤其是早一脱嘅台灣人咧，開廠咧成家咁樣搬曬過去嘅，咁所以就會喺長安以前就有 老肉飯食啦，應該 有小學啦，老肉飯一定有啦，仲有就有檳榔西施啦，喺長安係有檳榔西施㗎，以前真係有檳榔西施㗎，長安 我真係未見過長安，我未見過，我知道有檳榔賣 嘅，有檳榔西施添，即係全部嘢係 俾， 同埋你其實嗱呢、這個又呢、這個就我話嘅嚇，就唔係官方話。捻腳嘅文化、木竹嘅文化，其實咪就係又係要順應翻台灣人咯。咁所以台灣人就去到大陸係首先個適應能力係比香港人高啦，同埋就係香就唔同香港人嘅香港人就係、是，即係你問阿烏沙咁樣，到依家都係噶，一個禮拜 weekend 我哋要翻翻嚟嘅 ，OK 玩五日到嘅啫，我哋要翻翻嚟嘅，好多都係咁啦。 你都 係 啊， 我都係啦。當然有。即係少量有啲就會留咗喺上面唔撚翻嚟嘅都有，我哋 揾咗識，我哋都識嘅啲人， 主席嗰啲咪咯， 識啲咁嘅人， 係啊，嗰啲直情係你問佢，喂，佢上次翻嚟香港幾時啊？三年前啦， 佢嗰啲轉咗户籍㗎啦， 係啊，佢直情係，但係呢個好少量啊，但台灣就真係好多啊，台灣就成家咁樣移曬過嚟， 台灣嗰啲都有，一年翻去台灣一次或者兩次，係 啦，冇錯啦，即係新年過去翻去過年探親嘅啫。咁至於你點解唔係 move 去長三角？長三角其實係。呢有冇十年咧？其實你如果十年前都仲未， 十年前都冇，我諗近呢幾 年嘅，即係你台就係長三角嗰邊又冇乜廠嘅。咁你其實嗰個亦都係 match 住呢個上海個發展啦。咁你上海個金融經濟越嚟越即係develop 形成嘅時候，咁你可以做到融資啊嘛。 咁你然之後你然之後你圍住上海周邊，其實同香港個概念一樣啫， 差唔多。 你咪圍住上海周邊嗰啲咪開始做廠咯，蘇州、杭州啦、台州啦、溫州啦，嗰站咪全部做廠咯。但譬如做佢嗰行咧，烏沙嗰行咧。塑料廠咧，珠三角同長三角咧就兩個世界嚟嘅。OK， 即係一般啦，我講一般性啦。長三角做塑料咧就係好平嘅，平得好緊要嘅。譬如 平到你唔相信， 平到你唔信嘅。譬如佢可能做緊件嘢係阿烏沙嗰度做一蚊人仔嘅。OK， 嗰邊可以做四毫子咁撚樣嘅。點解會咁咧？因為嗰邊啲人咧，嗰邊有幾個特性咧，就係啲廠咧唔多中意養工人嘅。OK， 佢唔會好似東莞嘅廠咁樣咧，譬如話哇，港排廠嘅一嘢都起碼三百啊、五百啊，或者大廠一千工人啊，冇單都養住一千工人喺度嘅，即係我哋嗰啲係即係呢個係東莞模式嚟噶嘛嚇，咁、你咪努力去揾單咯，去塞滿自己間廠，佢又唔係嘅。長三角嗰邊嗰啲廠咧，冇單呢間廠係吉嘅，有單咧哦，張單嚟啦。 请人啦， 佢四围揾工人啦，好多系散工嚟噶，甚至有啲连工人都唔捻揾噶，就揾咩？附近有啲家庭手作业噶嘛，咪照啊，塑胶就会少，但系譬如话，如果你做啲车缝嘢啊， 加盟啦， 做加盟啦，系做车衣啊、拉链袋啊、毛公仔啊咁嗰啲咧，嗰啲咧佢真系工人都冇噶，好捻狼噶。咁然之後咧，就所以佢嗰個成嗱呢、這個就第一個可以慳到成本啦。 成本。 但如果你翻翻塑料廠咧，佢仲狼死，佢用好多翻用料啊嘛，用好多 recycle 嘅料。 recycle 料，我哋叫 recycle 料。其實而家已經開始有啲歐洲嘅公司咧，係注意到呢個問題嘅。譬如話你有啲要過 food grade 嘅嘢就攞命啦。你譬如一隻做一杯或者一個微波爐咧。微波爐盒啊，以前我都唔明噶。我住喺上海嘅時候咧，點解嗰啲喺上海啲超級市場賣嗰個微波爐 用嘅 兩蚊個微波爐盒喎，都喂好撚正嘅喎，哇咁樣，即係你諗到嗰啲蓋有個透氣咁啊咩，佢又有撚齊曬，點解可以賣咁撚平咧？到最後你明啦。因为嗰啲料 问题啊嘛， 吓卵死你噶！你即系攞嚟叮嘢食咧， 食卵死你啊！ 死得好快噶，所以我又有嗰种抗体啦。咁你系啊，咁你跟住就，咁你佢用好多呢啲咁嘅番用料嘅，嗰啲番用料其实系唔系咩嚟嘅咧？其实咧，即系好恐怖啊！其实乜嘢杂质都有 ，系啊，有啲良心嘅就可能真系。正宗嘅番用料啦，真係可能係，譬如你講頭先嘅食物盒，真係可能真係 PP 啦。 係啊，因為佢你，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你就咁用 recycle 料咧，有多人以為佢乾淨，其實唔係嗰樣嘢嚟，即係已經嗰個名係講得好聽好多。 講就好聽咯。 係啦， 如果你真係自己，可能你我哋自己走去即係打碎咗之後再用嘅，可能就會好啲咯。如果你出面街賣嘅 recycle 料，你唔敢担保嗰啲系咩？ 其实嗰啲可唔可以叫边料咧？ 又唔属于边 属于边料， 属于边料， 属于边料， 属于边料噶啦。嗰啲系你都唔知佢其实里边有啲乜嘢喺。 系啊，系一啲即系直情系个杂质完全唔知乜嘢嚟噶。 可能九啊几种塑胶材料沟埋一齐。 所以而家咧有好多，譬如举例老麦啊、KFC 啊嗰啲咧，就会有呢啲，即系可以注意到呢个问题啦。譬如話你要做一個 squeezer 出嚟，即係啲 而家啲客都好醒㗎啦，係 啊，做隻飲水嘅杯，咁呢佢就會有好多限制啦。譬如話要做多測試啦，又或者甚至係限定你呢隻杯只可以用三成 recycle 料，七成你一定要用翻 原材料 咁樣去做咯。咁所以係睇你做啲乜嘢產品啊？譬如話，因為塑膠其實好多嘢啊。譬如話，我哋而家都我試過曾經，我最近都試過做嗰啲包裝盒啊。咁嗰個例子啊，即係好有趣啊！即係譬如話，大家競爭，因為個競爭實在太大嘛。咁啊喺廣東省做一個膠嗱，譬如舉個例啊，譬如啲人成日求婚嘅戒指盒咁樣啦，啲戒指盒其實係膠盒嚟嘅，有其中一個物料係用膠盒做，即膠面就再包絨布啊，或者包紙啊之如此類噶嘛。咁好啦，咁嗰一個戒指盒理論上係唔需要貨過 food grade 噶，你唔會攞嚟咬噶，唔家產咁你咬你死咯，係咪先？咁又唔 到分都唔會攞嚟咬啦。咁所以咁呢就有啲外國嘅 agent 公司呢就諗啦，屌大佬大家要鬥平㗎嘛， OK 我上去長三角嗰邊即係搵啲搵啲 recycle 料做囉、啊、譬如呢度做緊五毛子一個，跟住嗰邊呢五毛子美金啊講緊，咁嗰邊呢就做兩毫子美金，即係大佬係嚟緊曬譜啊，你東莞係冇辦法做到啊。但到最後出嚟呢就會有個咩問題呢，雖然你唔使過 food grade， 但你用得太用 100% 嘅 recycle 料呢，嗰、那個膠盒係好呢用 好脆 好脆㗎，係會爆即係你可能求求阿斌呢阿親你嫁俾我屌你 夾咗一隻盒爆一 下咁樣咁咪成何體統呢，咁所以而家呢就連戒指盒呢都有即係都會有呢、這個即係會有呢個問題囉，即係都會注意呢個問題囉。 同埋呢客而家好醒㗎啦，要你好多 shirt 㗎啦，其實而家呢客 係呀 喺 Wolves 啊、Foot Grey 嗰啲啊、UL 嗰啲、啊、全部問曬攞曬 shirt 㗎啦，其實都係要。 係呀咁咪即係其實你譬如話做幾年嘅廠啦，喺東莞打滾咗，喺東莞深圳打滾咗咁耐啦，即係其實習慣咗嗰個生活噶咯，都 慣咗噶啦， 慣咗咯， 你都慣啦 嚇、啊，你唔好成日講我嘅啫，訪問你啊嘛嚇、啊，即係如果譬如話舉個例，有份工叫你翻翻嚟香港做，你又點睇？ 我可能唔慣喎，而家喺香港真係唔慣， 係 唔慣嗰種生活節奏咯，會 係 嚇，同埋大陸廠做比較休閒少少嘅，有時會 係係啦，呢、這個就、即係有好多嘢唔使逼啊，諸如此類啦。 逼極都係俾你嚇逼嘅。 但有冇身邊有冇人有冇即係譬如？屋企人同你讲喂注意下健康啊，即係因为健康理由 你 叫你返返嚟俾返啲压力你叫你返嚟做啊都冇。 上得大陆基本上都百毒不侵㗎啦已经。 又系嗰句。 啊系。你顶唔顺嘅你自动会退役㗎啦，基本上都系会。 系、 啊。死唔到人嘅。 所以都系即係目前个打算其实都系一路都系留住喺大陆做嘢啦。 自己公司冇辦法㗎喎，啲嘢 係，除非咁你自己公司你可以出嚟闖㗎嘛，大佬。 除非我接咗佢嘅啫喎。 係，都係即係簡單嚟講係接受呢一種咁嘅生活嘅、 習慣咗咯，應該叫咁講、習慣咗咯。 嗯， 你適應咗嗰種生活。 其實係開心多過唔開心啊，我可以咁講。 一半一半啦，一半一半啦。 有冇啲嘢可以分享一下咧？即 係 譬如話唔開心嘅嘢咧， 唔開心啊， 係犧牲啦、啊，或者有咩犧牲、啊？ 犧牲就冇乜嘅， 哇！真係講到好 幾好玩嘅，其實我覺得係， 我啫咁講先，好玩， 幾好玩嘅嚇， 係 你係間唔中俾啲夥計激親下嘅啫，係會係 嚇嚇，即係都係內地嘅 內地啦、 啊。譬如早期上去其實同啲內地人嗰個合作有冇咩問題嘅、有冇難度咧？ 有㗎，其實幾蠢嘅啲友，我覺得 係 你要講好多次佢哋先明咯，係要 係 啊，基本上從即係手把手教佢哋咯，其實係要。 同埋有冇發覺而家係懶散咗咧？ 比以前嚟講係懶咗好多啲人， 嗯、 精咗啦，已經係 係 即係知道你啲工作模式咧。 嗯 隨時都可以射啊！搞到我哋而家夜晚，我哋自己有時兩三點都要翻去廠睇捉蛇。 嗯， 啊， 係。 咁以前就反而冇呢啲咁嘅歌仔唱咯。 係，係。所以呢個都係即係一代不如一代啦。而家就有唔捱得苦咧。 後生冇㗎啦，後生你可能有後生會過嚟建工，但係可能你做一兩日佢就自動流失㗎啦，會。 嗯、 即係捱唔到廠裏邊嗰啲生活咯，係。 深圳譬如話頭先你講譬如招工會係難啦、 啊、 譬如話嚟緊預期呢，即係譬如話春節過咗又嚟㗎喇喎，即係會唔會覺得 個 cycle 新嘅一年都會係咁樣呢？ 一年不如一年囉， 係 一年不如一年， 係 越嚟越困難囉，會係、即係基本上其實係逼你啲 咁，你而家你揾工人嗰個途徑都係會喺翻深圳附近， 深圳附近咯。 深圳附近， 你人才市場啊、貼街招啊、擺街檔都係嗰幾招噶啦，都 係都係喺翻深圳附近揾。 係啊， 即係唔會話離開深圳啊。上次你話去東莞嗰邊又刮下人啦、啊， 刮唔到啊。其實有我聽有啲行家講，就直頭可能會係 揾啲類似 agent 嘅物體啦，去、可能去啲外省請翻翻嚟啦，就可能當係合約形式咁包翻翻嚟咯，會係，咁但係就牽涉咗好多嘢，比較困難咯，會係。 OK，咁啊，多謝你啦，今晚上嚟啦，都陪住我哋去到又去到3:00， 係啊，3:00， 咁啊。大致上係咁啦， 係 希望呢集就唔係太 hea 啦。咁啊，仲有啲少少嘅，譬如話都可以預告一下啦，因為其實做咗三個，聽日係我第三集喺呢、這個即係、 D18 嗰邊嘅北京飯店啦。咁就其實我都要慢慢要啲時間去調整嘅。譬如話有啲朋友啦，有啲北上嘅網友就話：喂，點解又冇講到？毛主席啊，我哋有講過幾次話又會做啊，即係講下毛澤東咁毛澤東當然啦，喺26號即係下個禮拜我哋翻嚟都過咗啦，咁26號就係佢嘅120周年嘅誕辰啦。咁啊又盡量會可能留翻呢個 topics 啦，咁啊喺第三集嘅北京飯店咧，都會同阿宇文咧就會喺嗰邊又會即係講一下啲毛澤東嘅日事啦。咁所以就有興趣嘅又可以過去嗰邊聽一下啦。咁啊慢慢我都要需要。調節啊，因為暫時嗰、那個即係個錄音個負荷對我嚟講係好有啲吃力嘅，咁但係我睇下可以盡量頂得到就頂落去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即係見諒啊，如果係即係覺得 hea 嘅就唔係撚聽啦。好啦，咁啊21號，咁我哋下個禮拜翻嚟，聖誕節都過咗啦，咁所以就 係咯。 祝願大家啦， 聖誕快樂啦！ 呢個係我個我好鍾意嘅一個節日，亦都係一個好重視嘅節日啦。 再希望嗰一次啦，如果各位內地人即係真係內地嘅朋友想落嚟香港感受聖誕氣氛嘅，真係記得一句最重要嘅24號落嚟，唔好訂位，試下揾飯揾台食飯， 係嘛？ 好好嘅感受， 我哋好認真嘅嗰個話題。咁啊，我又再講一次啦，同香港人講啦 ，OK， 聖誕節。咪玩咁多啦，今時今日即係咁多風風雨雨，咁啊聖誕節留返少少個 moment， 大家自己諗下啦，係一個乜嘢嘅節日，我覺得係一個大愛嘅節日嚟嘅，咁啊真係啊呢，咁今時今日個社會欠缺嘅就係一種愛 ，OK， 咁所以即係大家希望可以透過節日可以反思一下啦。最後再送埋一隻我好鍾意嘅聖誕歌，呢個聖誕歌每年我自己都會聽，我好似記憶中係冇喺北上播，咁多年都冇播過嘅。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way。咁啊，唱歌嘅係 Jim Croce。咁啊，翻嚟28號，我哋下個禮拜 係 再揭曉呢個 路無勢 大行動，即係邊五個人攞到路無勢。 好， 拜拜， 拜拜，拜。 Snowy nights and Christmas lights, I see window panes, make me wish that we could be together again. And the windy winter avenues just don't seem the same. And the Christmas carols sound like blues, but the choir is not to blame.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way. What we had should never have ended. I'll be dropping by today, 'cause we could easily get it together tonight. It's only right. Crowded stores, the corner Santa ClausTinseled afternoons, and the sidewalk bands play their songs slightly out of tune. On the windy winter avenues there walks a lonely man, and if I told you who he is, well, I think you'd understand.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wayWhat we had should never have ended. I'll be dropping by today, 'cause we could easily get it together tonight. It's only right. No,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way. What we had should never have ended. I'll be dropping by today. We could easily get it together tonight. It's only right.